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现在，法华经一共有28品，第一是序品，第二是方便品。上来，序品已经介绍了，就开始呢。接受这个方便品，方便品这一品经文非常重要。《法华经》分记本两门，这个记门有三周说法，现在是第一周。是法说周，三周说法就是法说一周，譬说一周，因缘说一周。为什么要有三周说法？因为众生的根有利有钝，为利根人。做法说一周，为中根人呢，做譬说一周，为钝根人做因缘说一周。这就是说方便方便，特别是《法华经》这个方便品，这个方便两个字。不是像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方便嘛，就随随便便嘛。随随便便不但是不能够成就佛法，你世间法也不能够成就。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认真。昨天介绍这个方便品，方便品方便两个字，这是易经的正宗，万法之都会。就这两句话，把整个一部法华经，把整个的全部的佛法都包括在内的。所以此法华经从序品开始，续着就是续这个方便，正宗正信是正这个方便，发起这个方便，乃至于因缘譬喻都是说的这个方便，啊，有三种意思。昨天讲的方者是法也。变者是用也，这个方法，法呢有方有圆，啊，用有差有会，众生有什么机，就用什么法来应这个机。那众生这个机不一定都是成佛的机，哪个最初发心都是要求成佛的，啊，有的要求了生死的，啊，有的要求开悟的，他也不一定都是成佛呀。佛度一切众生，就是讲究方式方法。这个圈巧方便就讲究这个方法，要是不讲究方法，为什么是释迦牟尼佛出世以来经过50余年，种种说法，最后才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开记显本， 啊，这个都是方便。没有方便就没有真实啊。就是用种种方法都会偏远众生，就这个方便，变者是变移。如果你这个机是个偏机，用圆法来斗会他，啊，斗会什么教化他喽，啊，这就不方便。啊，圆机不能用偏，用不能够用偏法，那个偏机呢也不能够用圆法，所以讲究一个变移，这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道理来解释方便，用在其他的经典都可以的啊，从华严到欧含到方丈到般若都可以的，不能够用这个方者法也变者用也来解释法华经这个方便品。第二呢，方便是门也，啊，方便是门呐，方便门嘛，啊，种种门，你换真法宝，众生从种种门入，这个门是进入真实的，从门而入，从种种门，这个方便门。是为真实做方便的，啊，没有方便之门，真实怎么能显呢？啊，这个解释也是只能够解释其他的经典，不能用来解释此《法华经》。《法华经》讲这个方便，方者是必也。啊，变者是妙也，说是妙大于方，即是真密。什么意思呢？方是方法，在四十九年以前，佛所说的法都是方便，啊，都是方便。就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佛所证得的法全盘托出，供养给大家，但是不能够就说，所以必须加以方便，但是这个方便本身就是为了真实的，它本身就是真实的。妙大于方，即是真密。什么叫做妙大于方啊？开权显实以后，本门有实妙，寂门也有实妙。这个妙从哪来的？没开以前都是粗的，啊，那个粗呢就是方，方就是密，说妙大于方，即是真密。这个样解释方便品，这是就是此《法华经》。这个方便品的意思，昨天解释这个方便品，介绍了方便真实，方便就是全，啊，为真实做门就是实，啊，妙大于方即是真密，妙大于方既然是妙，妙就是真实。于方就是全，十方诸佛自性化他，都不能够离开全实两个字，啊，所以这个天台家讲这个方便两个字呢，他用这个四句，啊，一切法皆全，一切法皆实。一切法皆一全一实，一切法皆非全非实。上来已经 介绍过啊。解释这个拳时开十法啊，用十法做八番解释，有列明第二升起，第三解释，一直到第八要本纪。这个文呢，昨天大家解释过，我想就不再重复了啊。文是很好的，详细解释最初发心的人一下子恐怕接受不了。之所以称为方便啊，称为方便，从这个地方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上来用十番解释这个地方呢，从这个地方啊，就是释迦如来佛自己所证得的权与实。既然是佛证自己所证的，说是权也好实也好都不可说，不但是实不能不可说，佛自己所证的权也不可说。那么不可说怎么样子教化众生呢？就是悯众生故，所自证之权为门。尽管用自证之权以为门，门呢就是为众生因这个门得入佛法。行不行？不行。于物非一，众生不能得入啊，所以自证权也不可以说啊。这个自服自己所证的权与实都不能说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佛的境界，而且是佛的自证境界啊，不是化他的，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呀？微妙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还能说吗？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啊，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演绎。那么开方便门，别说全是为门啊，立根得入是顿根不入。那么可见得释迦牟尼佛在寂灭道场成佛以后，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华严经》，啊，这就开了，啊，就开了，啊，为别教的权势，一说这个别教权势，《华严经》属于别教，啊。这华严经有两种人，一种呢是立根的，就是原教根基的；一种是别教根基，别教根基于大乘法顿不能入，这是华严。于物非一，别教的宣誓也不可说，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演大华严。那个度的人啊是有限，那度的法身大士，除了法身大士以外，要是度法身大士，佛就不要出世了啊。佛的出世是为三乘根人出世的，所以呢这个别教的权势也不可以说。那怎么办呢？说三藏权势啊，三藏教就是阿含，拓真住毕啊，威武比丘说四戒法啊，这个三藏教也有权也有实，三藏教说权的理，那就是实；一教修行，那有进取浅深，那就是权。 所以说是这个别教的权势不可以说，说三教的权势以为门。哎，这个三藏教说三藏教也有立根，也有动根。说小乘教在这个小乌行会上，佛说三说这个地方啊，动根这个我也不那么着啊，立根是密入。说小乘法，哎，也有得大乘利益的，这根钝根利，啊，密入，那你是看不到，啊，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为五比丘说四句法，那就看到五比丘啊，啊，实际上呢，就在那个法会因缘当中，它也有大乘根基，那那你看不到的。这是立格立者密入啊，顿亦不入啊，啊，五比丘虽然得了小乘道了，对于大乘道他还是不能入的，那这就顿亦不入，这是三藏教，讲这个权势，于物非亦不可说。说什么呢？说三种化他权势为门，这是方等教。方等教是四教并谈，四教当中就是藏教、通教、别教，这都是叫做化他的有权有势，以这个为门，立者得入。顿也不入，你看这方等会上啊，立根的人，就入实相法啊，入佛法；顿的人呢，也不能入，不能够进入大乘佛教佛法。于物非一，也不可说，说两种化他权时，这个两种化他权，这就是到了般若会上。这个两种就是指通别两种，称为化他的权势为门啊。这个门开了以后，立者得入，顿也不能入。这个得入跟个不入是指什么呢？入就是入佛的境界啊，入实相门啊，入圆顿教。不能入顿者也不能入，立者得入啊。这因为这个别教，这个因为这个般若会上是通教，别教不能入啊，圆教能入啊。说立者得入，顿亦不入，也不可说。于物非一，舍三种化他权是但说自性之权啊。这是第三呢，舍三种化他权势，哪个三种？藏教、通教、别教，通通不用了啊。说什么呢？但说自性之权，就是佛自性的权，立者、顿者、俱得入。这是到了法华会上的，无论你是动根、立根都能入。你看这法华会上三种说法呢，法州说法动根得入了。那么根据稍微差一点的，再说譬喻说一周也能入了。还有差一点的，再钝一点的，说因缘说一周也能入了。所以法华会上，像如日立中天，普照大地，人人都能，一切众生都能够蒙太阳之光，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所以是立者、顿者都能入，从始至终以方便为门， 是故如来称叹方便。这个方便品一开始，如来数数称叹这个方便，啊，称叹什么东西呢？就称叹这个方便。可见在这个方便是如来之所称叹，没有方便哪里有佛法呢？啊，如果说没有方便，我们这些个大地众生怎么样进入佛门呢？啊，夫自证之时不能说，夫自证之权也不可以说啊，以方便力故为无比丘说。为此，这个，所以说《法华经》这个方便之方便，这方便两个字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如来称叹方便，在法华会上得入的都是什么人呢？啊，都是在法华以前不得入的这些人，到了法华后得入的，啊。方便是入世之门，即此意也，啊，这就是法华这个法华方便品，所以说这个法华是一经的正宗，万法的都会，啊，一切万法都回归到法华会上来，都开权显实，啊，开权显实没有权，拿什么开呀？没有权，拿什么显这个实啊？全是显实的，啊，所以如来殷勤称叹方便。前一番名如来能知方便，能用方便；此一番名行者能随顺方便。因为这段文呢，还是蛮多的啊，我就接受到这个地方。要这个全实二智，华严经对二菩萨说一字一他，啊，是佛的自性化他，在华严会上是对两个菩萨说的，哪两个菩萨呢？一个是顿根的，一个是立根的，要教呢，就是一个别教，一个原教，一字一他。一个是要自行，一个是要化他的，那是二乘人呢，是不问不解，所以在华严会上二乘人，有眼不见色罗神，有耳不闻圆顿教，三藏教单对二乘说，一个化他的，那个不是自行的，啊，三藏教的像也没有菩萨。但是也没有自行啊，方等教俱对大小，那是四教并谈，对二乘说两个化他，对菩萨说一个字一个他啊，般若对二乘说一他，对菩萨说一字一他，法华经普对基熟者，但名一字不复有他，所以说这个经中说了，菩萨闻是法，一往皆已除，前二百罗汉细意当作佛，一切众生细入自性之方便。法华经开经显示以后，一切众生都入佛的自性之方便，啊，故称为方便品。这是啊，这叫全实两个字，叫全实二法啊，立诸经，就立诸经，立这个藏通别圆，立这个四教，立这个四时，判这个全实。如果要本纪来讲啊，如来本地久已证得一切全实， 啊，如来九乘正觉，啊，老早就证的，啊，一切权，一切实，自证的权实，自证的权实，中间垂迹，啊，也作肩带等说，这今日垂迹，即场，再别化他，说自行，次说一化他，次说三，次说二，次说废三等，皆名化他全实。书本中全是名实，书记中全是都名全，这叫做即是自性自他合全实。借此则成四句：一切是一切全，一切一全一实，一切非全非实。舍利弗，本证一切全实，即自性全实，即在路也远，单受化他，在方等受依被法三者，在般若代二转一，到了法华会上呢，废三悟一，皆是化他全实。书本全实为实，书记全实为全，即是自他全实，一句四句。若从佛的偈来说，也是化他的全实，亦称为方便品。若从引入原因自省，亦是方便品。若从舍利弗偈中之全，也是方便品。若从舍利弗偈入实，也是方便品。有这么多的意义在里边，所以称为方便品。下边呢，在这偈本正说，偈本正说，尔时世尊从三昧南向而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满难歇难入，一切声闻辟之法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性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名称普本，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随意所说，意趣难写。舍利弗，吾从称呼以来，种种因缘，种种譬喻，广言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离逐住，所以者何？如来方便之见波罗蜜，皆以具足。舍利弗，如来之见广大深远，无量无奈，力无所谓，禅定解脱三昧，深入无际，成就一切未曾有法。舍利弗，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言辞柔软，悦可众心。舍利弗，取要言之，无量无边未曾有法，佛系成就。只舍利弗，不须复说。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谢之法，为夫于夫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 这一段啊是长文啊，这个长文分科呢，大家自己看一看啊，分科叹服的二字，叹者是称扬赞叹，称扬赞叹什么？佛与十方诸佛所成就的全智与实智，就是全实二智。首先，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尔时什么时候啦？就上面说的，现种种睡相，此土他土，大家都有疑惑，所以弥勒与大众有疑，就发问，问文殊菩萨，请文殊菩萨回答，问答，文殊菩萨答应回答以后，就那个时候，问答已毕的时候，而是世尊那个时候，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上来不是说释迦牟尼佛说过了无量义经以后，说过了以后呢，就没有离开那个座位，啊，就入定了，那现在呢，从三昧安详而起，起就是出定了。安详而起，三昧就是无量义处三昧，安详而起，佛是常在定中，为什么要讲个起呢？那是有因缘的，有所表示的，一光东照，万把前土，万把前佛过。佛的国度，那么多的佛，成佛做道场，也说法华经，在没说法华经之前都先入定的，就说了无量义经以后就入定的，那么一样佛佛道通啊，那么今佛也一样，所以陛下这要出法华经之前必须先入无量义处三昧，说过无量义经就说法华经，说是今佛我释迦牟尼佛跟十方诸佛都一样，这叫做世界戏坛爱从定起，爱呢就是这个哀呀，就是大哀呀，这个哀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你说释迦牟尼佛又称为大慈悲佛，他那地方又称为大哀。我们才开始解释那个红传序，红传这个道宣律师的红传序中有这么一句嘛：大哀旷济，把智逆的尘流。一记悲心，整昏迷之实心，成为大哀。哀者是哀悯，佛看到众生可怜呐，说哀悯。说今此释迦牟尼佛入定出定，也是为了哀悯众生。从定出定以后，就有说法啊，说法要观理观机。观理观机，神识不误啊，说法呢就不能，他就不会说不错了。那么一般，要想说法要观机，这观机怎么观法的呢？要入定。你像这个二圣人，要观机他就入定的。这不入定观不到啊。但佛不是二圣人呐，佛不是二圣人，佛就是示现，有所表示嘛。要想说法，先要 入定观理，啊，观理以后再观机，二句审题，说法就不溜，不会说错，增长悟性，只是为人细谈，生善法的爱从定起，复继而常照，尚需入定，方乃说法。况复散心妄有所说呢？佛是继而常照，继就是挪且常在定啊。那个继不是单单就是继的，继而常照，照而常继，继而常照，所以是不动于此坐而现诸为已。那么照而常记呢，随现种种神变神通说法，但是他在定中啊，复说法在定中说法的啊，佛尚且事先入定才说法，何况我这个散心呢也要入定啊。此呢是表示有对治细谈来从定，对治细谈是破讷义，入定原理，入定不原理怎么能入定啊？入定就是原理，原实相之理，是耐心实相。初定呢说法是令他耐心实相啊，此表示第一细谈乃从定起，所以释迦牟尼佛从三昧安详而起是有这个次细意啊，故称为安详而起。告舍利弗，佛的法会有菩萨啊，有声闻，有天人，天龙八部都有。此中为什么告舍利弗？为什么告舍利弗呢？因为舍利弗智慧大，舍利弗智慧第一啊，所以这是小乘人中他的智慧第一啊，智慧第一，他毕竟这个智慧是小乘的智慧啊，因舍利弗破小乘的智慧，显大乘的智慧，所以经家这是经家提起的这句话呢，也不是佛说的，也不是舍利弗说的，经家提起的，告舍利弗，《法华经》中说《法华经》是告舍利弗啊，《大品经》中呢，是这说法啊，这个佛说法。说大品经，说四阿含经，处处有告舍利弗，但是呢，那个说告他，就是告诉他我要给你说什么话，说什么法，那都不同，啊，那跟这法华经，这法华经是为了跟他说法华经，所以告舍利弗，所以与上来呢，都不一样。诸经中告。啊，何为发起生灭法论故告啊，这个方等会上呢，那是贪偏赤小为了赤贺，所以告啊，般若会上为了加故告，怎么般若会上加故告呢？他说般若会上释迦牟尼佛叫舍利弗啊，或叫须菩提这些个大弟子，叫这个二乘人给菩萨说法，所以讲告。二乘人给菩萨说怎么说法的呢？这福的加倍。二乘人也经常听佛说法呀，二乘人也经常在法会中听佛给菩萨说法。他听归听，他认为呢这是跟菩萨说的，跟我们的关系。所以到后来呢，佛呢就叫这个二乘人给菩萨说法。般若加故告，今经为了 开小何大，故告。为什么告申子不告余生文呢？生文那么多呢？有12000呢，比丘尼，皆是大悟罗汉。为什么不告别人呢？因为舍利弗的智慧深啊。为什么不告菩萨？为什么不告菩萨？这有五种原因。一个，此法华经本意就是为声闻所做的，为声闻所做的。所以这个声闻人破了一个分段生死，出了三界，进入化城，为了引入宝所，所以不告菩萨，告声闻。第二呢，回向大菩提故，叫他们回小向大，所以不告菩萨。菩萨的本身就是发的大心，这二乘人呢，他不发大心，说今天要告舍利弗，叫你回小向大。第三，无确绕故，发大心呐，这个发大心就会拿出一种力量出来，别害怕啊，别害怕。四，为发于人善思念故。第五呢，为令不起所作一半心故。告舍利弗啊，并不是说你们这个舍利弗二乘人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你那个所作一半那是有限的啊，还有很多的事你还没办呢，你还没发大心呢啊。所以令二乘人不起这个一半之心，就是说你还有200游旬的路还要走。我要么要晓得呢，这个五种意思跟他经都不一样，就他经也告舍利弗，跟此经就不一样。为什么道人呢？显露教就是佛的一代时教，除了密教以外，从来不讲声闻能够成佛的，声闻他也不要求成佛，显露教也不讲声闻成佛，声闻他就是了个生死，证一个偏真涅槃就到了家了。告舍利弗，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佛的智慧既然讲是佛的智慧，那就是实质是实质。其智慧门难邪难入，那么既然佛的正的这个智慧深，是用数来讲无量呢，是要来浑广来讲，甚深呢，深了又深了，深的不得底呀，那说深有底没得底呢？没得底就是个底，就到这个底这个甚深，无有量是不可称量的，佛的智慧无量无边，那么这个智慧是佛所证得的，怎么能证入呢？比如要有个门进去哦，其智慧嘛难写难入智慧门要想进入佛的智慧，我们这个法华经不是说要开示悟入佛智之间吗？开示悟入佛智之间要有门能进去呢，要有门能进去。诸佛智慧甚深无量是探佛的实质这个佛的实质不是三种化他的全实， 故愿诸佛，显自性之实，故言智慧。自性之实，什么？这个智慧就是这个智慧之体，就是一心三智啊，一心三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智一心中得，这就是智慧之体啊。数彻如理之底，故言是真。如如之理就是真如之理之底，哪里有底啊？没这底就是底啊。数穷法界之边，法界没得边，哪里有边了啊？没得边。所以故言无量，此正是称叹之词。上次我不是说这现在不是这个双叹吗？双叹就是叹，就是称扬赞叹。佛的全是二智。佛的实智既然如此的深广啊，那么佛的全智亦必如此深广啊。其智慧满难显难入等者，是叹佛的全智。没全怎么能入实呢？这圈就是入室之门，而这个门呢难写难入。智慧门从门进入中道啊，道中进入中道，进入中道以后呢，这个地方呢叫做实啊，进入中道之前名字叫做圈啊。要这个大乘教的果位，破无明，见法身，证的法身，那个法身呢就是实。你要是破无明，破无明不是一下就破的，要种种修行嘛。这个修行呢就是全啊，这个全到什么位置才能够破法身，破无明见法身？最起码啊，就是初住位，实住实解啊，说难写难入啊。到了实住位，从初住到第十住啊，才写啊实解，开始理解实住位，理解什么东西呢？理解佛的全是二智。难解不难解啊？实地为入，住行相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到了实地位啊，到了地上的菩萨，才能入乎智慧，入乎智慧，入乎之见，开乎之见，是乎之见，悟乎之见，入乎之见。所以不是七方便忍所能够彻度的。七方便忍就是藏通两教的二乘有次，别教菩萨啊，通教菩萨、圆教的实性菩萨，一共得这个七方便。这个七方便忍呢尚且不能够彻度，怎么能入呢？这个实相之门，所谓难写难入，就指这个实住位，指这个初住位。天台家有一句名言，有一句名言，就是究竟发心而不变，如是二心前心难，就是指的这个地方啊。究竟就成了佛了，发心不是我们这个做凡夫位上说我今天信佛的这个发心呢，这是什么发心呢？这个发心呢 就是发菩提心、发觉悟心，初住位才能够成为发心住，啊，成发心住，这个位置最难入，初住位最难入，入了初住位，那就进入沙婆若海，就是进入沙婆若海，就进入了无功用道，所以称为难写难入智慧门。这个门呢，就最初这个门。要进这个门，进这个门以后，那么这个路呢还有浅深，那要经过41位，破41品无明，破42品无明，啊，才能够成佛。这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就是七方便人，不能知的，不是他们的境界。佛的法身的本意，原来要用自己的自行的权识教化一切众生，啊，从华严就是代别名缘，啊，代别名缘是一字一他，一字性一化他，啊，可是到了乌含会上遇到这个小吉二乘人，像无比丘此类人。啊，这种人呢，无机逃走了，啊，说不能知啊，啊，说不能知，逃走了还知道什么东西呢？所以故言不知，华严顿照如聋如哑，故言不知啊。到了华严会上，二乘人有眼不见色中身，有耳不闻言中叫，他也不知啊，啊，释迦牟尼佛在说华严经，二乘人听没听到啊？听不到，啊，听不到还知吗？故言不知，方等谈斥，保任草难。到了方等会上，对于二乘人是贪偏知晓，贪大包远。就像那个穷，这个雇佣之人呐，我给你做伙计的，打工的，做这个草，住这个草房子里头。什么叫草难呢？就不肯舍他那个声闻的位子，啊，执着的，故言不知。不知会上转教无心吸取啊，虽然说是转教菩萨，他无心吸取，那是菩萨的事儿。我不过是奉佛的，奉佛之命为菩萨说法，跟我不得关系，啊，所以他也叫不知。啊，今到了法华会上。啊，大机启发，释迦牟尼佛，你说，我昨天有人问呐，说佛要说《法华经》，为什么那么转弯抹角的？啊，转弯抹角的啊，到了法华会上，不要说法说《法华经》之前，要先以定动，后以制拔，啊。那个众生的机缘哪么那么能随便就能成熟的啊？而且佛说法要知道，佛呢是不忘说法的啊。佛不是说随便看到就给他随便说说，你能接受一说，不能接受一说，绝不会这样的。而不是像我们，你听的能听也好，不能听我们就跟你说说，不是这样的。佛一定是见机说法。而且决定不会，而决定是极不实时的，啊，见佛闻法必定得利益，啊啊，所以这是一个大事因缘呐。为什么这个大事呢？生死大事啊，就是我们今天发现小佛的，也是经常讲个生死大事，生死大事，这个生死大事就那么随随便便就能了了的吗？啊？所以经过放光动地，这叫做呢先以定动，发疑心啊，有疑就要问。到了法华会上还有三请四指啊，还有五千退席啊， 那么这个法华会，这个法华会才能够开启，才能够做出种种利益。彼此古今诸佛道同，有怀疑故，故言不知。立根菩萨节节能知，顿根同于二乘，是亦不知也。所以此处呢，就是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底下呢，所以者何？夫僧勤见，夫僧勤见无数，夫僧勤见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兴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名称普文。他的这些双，这是双叹、双视啊。双叹呢，跟双视都是说是叹，就叹本是释迦牟尼自己，叹十方诸佛，解释也是这个样子啊。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佛要想成佛，你看看，曾亲近，这个佛曾亲近，怎么叫佛曾亲近呢？在佛没有成佛以前，不是成了佛以后还要亲近诸，还要成亲近佛家，没有成佛以前，曾经亲近过百千万亿无数诸佛。这极限期这个亲近诸佛亲近的太多了啊，无量无边。亲近以后，亲近佛就闻法，闻法就要依教修行。所以尽兴诸佛无量道法，那无量诸佛各有各道法不一样啊。而且这个修行用功办道呢，也不是懈懈怠怠的，勇猛精进，亲近是解释佛的实质啊。既然是知佛多，闻法多，秉受制要，都是佛的实质啊，这实质。尽兴诸佛所有道法，所以这个无尽兴诸无量道法，这是解释佛的全智啊。由于勇猛精进，所以能入难入之门。既然入了门了，所以这辈五家悟亲圣德，故名称普文，成就甚深，未曾有法。成就甚深，未有，名称普文，底下成就甚深，未曾有法，虽所说一曲难写，未曾有。这个那文字上讲，未曾有法，甚深未曾有法，从来没有证过，今天证到了，所以称为未曾有，称理究竟，故言成就。什么叫做成就啊？称理究竟，拿什么去称这个理？就用自己的智慧啊。理就是净，智呢是能照，理是所照啊。净有多深多广，我这个智能照之智就有多深多广啊。而这个称理究竟，故言成就。 就是我们用功的一样啊，也有所照之镜，也有能照直至啊，至净究竟了，相敏合了，致敏于理，这叫做成就啊啊。虽所说一曲难写，虽以所说一曲难学，这是架他画他的全诗啊。随顺机宜，所说这法这一曲难写。舍利弗，吾从成佛以来，种种因缘，种种譬喻，广演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彼独住。这个底下呢，是双叹啊，双叹，这是叹释迦牟尼佛，上来是叹十方诸佛，这个底下是释迦牟尼舍利弗，吾从成佛以来，吾就是本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自称的啊。吾从成佛以来，种种因缘，种种譬喻，观音就是无种方便的众生，就是啊。这什么时候呢？啊，从成佛以来，寂灭道场，说法49年。用种种因缘、种种譬喻啊，广演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彼独住。这就是叹佛的。如果说佛成佛以来，佛既然成佛，那必然他证得实质，就叹佛的实质。种种因缘，种种譬喻，广演言教，种种说法的无数方便，是叹佛的全智啊，令彼独住，众生处处住，实之不远，是福道不成；既远成佛，一成一切成，即是叹实智，无从成佛以来啊，种种因缘以下。试探全智，说是40多年以来啊，以三种化他的全实斗会众生，三种化他全实啊，说是藏通变啊，这个三种化他的全实斗会众生，从无含到方等到般若，这都是如来的圈巧方便，所以这个都是此中呢，都是称扬赞叹十方诸佛以对我本持释迦牟尼佛的实质功德、全智功德、自性化他功德，引导众生令彼诸住，众生处处住啊，说十善法门，离三途之住啊，说净十善，离欲界之住，说三藏教，离见思住，说菩萨法，离涅槃住，说佛法，离顺道法奈住，这个众生处处住啊，你看看。我们现在在六道轮回当中，这是个住啊，另离独住呢，那怎么能够离开生死呢？要我们诸乐莫作，众善奉行啊。首先要保住啊，不堕于三途道啊，也不能够住于人天， 也不能住于四禅贪图禅位，也不能够住于四空，三界法都不住，那么就离开三界了。所以说三藏教离见思住啊，离见思就出烦恼啊，了分断生死。说菩萨法离涅槃住，是二乘人破了个见思和证了个涅槃，他就住这个涅槃里头，他就不动了啊。用功的人说这些地方呢就注意了，不能住啊，稍微有一点受用，哎，这个好好好好，就住这个地方，住在这就不能前进。说菩萨法令你涅槃住啊，说佛法离顺道法奈住。虽然你是修佛道，修佛道如果你要起顺道法奈，那也是住，那也是障碍。另立出住，另立出住呢是叹服的全智。说义者何？底下是解释啊，如来方便之见波罗蜜皆已具足。这个波罗蜜啊，一般我们讲六度啊，十界忍境常会啊，也是那个华严经呢，它讲十度啊啊，会放愿这个十界忍境禅会放愿力智，这个十度啊。此处讲的如来方便之见波罗蜜，如来两个字是解释。实质的从真如实相中来，故称为如来啊，而得成佛，故名为如来啊。如来方便两个字呢，方便是解释佛的全智啊，由于方便善巧，故能够以种种因缘譬喻广言言教啊。知见波罗蜜，知就是双举全实啊，一切种子名始知，佛言名为实见，道种子名为全知，法言名为全见啊，全知全见，实知实见。都到事理的边际，故叫做方便之见波罗蜜，皆须具足。啊，皆须具足呢，就是全实都究竟了。啊，解释的。舍利弗，如来之见广大深远，无量无奈，力无所谓，禅定解脱三昧。深入无际，成就一切未曾有法。此中是双界，总界告舍利弗啊，他如来之见啊，之见就是一切种子之佛眼见啊，这是他是一些道种子是没有全知。法眼名为全见，都到事理的究竟彼那，无量，这是佛的果地上所证的四无量心啊，慈悲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是四无量。无碍呢，无碍就是四无碍变啊，法无奈变，义无奈变，慈无奈变，要说无奈变，这么四无奈变，无奈变力，六就是佛的实力啊，无所谓，就四无所谓，禅。他此中讲这个禅呢， 这个禅有种种解释，有种种名字啊。此中讲这个禅是实相禅啊，这个禅实相禅有种种名字，九种大禅也是禅啊，都是禅。定，定是首楞严定，禅定啊，解脱，解脱是不可思议解脱。三倍呢，二十五王三倍，这是佛的全智，神入无际，成就一切未曾有法，未曾有呢，凡夫位上没有，二乘位上没有，菩萨位上也没有，所以到了佛的位上才有的，这就是未曾有法。这个名相啊，说自己可以看看，四无奈变，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名，这是名相啊，这个四无奈变上边我们已经介绍过，法无奈、此无奈、亦无奈，这个四无所谓，一切智无所谓，啊，漏尽无所谓。说障道法无所谓，说尽苦道无所谓，什么叫一切智无所谓呢？世尊于大众中狮子吼，我为一切正智之人，没有不没有恐怖心，漏尽无所谓。世尊于大众中狮子吼，我断尽一切烦恼，没有所谓，无不畏心。说障道法无所谓，为佛世尊于大众中狮子吼说，障害佛道之法无有不行。说苦尽道无所谓，世尊于大众的狮子吼说，尽苦道无所谓，就是说呢，佛与这个四法都究竟，如果是不究竟，那说这个道都有所谓。你没有智慧的人，你说法他就害怕呀，这个是四无所谓。实力，实力呢也是一个，也是个，也是一个法术啊。我有十种力，这个里头呢还少一个十八不共法，一个是知智处非处智力啊，第二知三世业报智力，第三知诸禅解脱三昧智力，第四知诸众生诸根上下智力，第五知诸邪智力，第六知种种戒智力，第七知一切智所到智力，第八知天眼无碍智力，第九知宿命无漏智力，第十知永断习气智力，这个又是如来的实力。刚才说这个禅呢，就是实质实相禅啊，不可思议解脱。这是上来，看这个全十二智，底下双智，底下是底下解释啊，这是看这个啊佛的，上次是看诸佛的，这里是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啊，双智，所以者何？如来方便之见波罗蜜。这里是双戒，双戒啊，舍利弗，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言辞柔软，悦可众心。这一戒呢， 这个举这个绝叹之友，底下的绝叹，什么叫绝叹？绝叹就是绝言叹，上边的叹呢是寂言叹，寂言就是假借语言文字来赞叹十方诸佛一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全十二智的，这还不够啊，还不能够尽意。说底下呢加以绝言叹，好像就用语言文字叹呢，这个味道不够，绝言叹。这个绝言叹，先要举绝缘之有，绝缘之因有。为什么要绝言呢？就叹就叹就罢了啊。舍利弗，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言辞如然，喻合众心。这个绝缘之有，种种分别，巧说诸法。这个叫做这个权，这个叫做权智，言辞柔软，悦合众心，这是实智。绝叹之由就是叹这个权智实智，言辞柔软，悦合众心，众生以入理之心，以入理为悦啊，就言辞柔软，悦的悦合众心。这是指这个绝叹之有因有啊。舍利弗，取要言之，无量无边未曾有法，复悉成就啊。这个呢是说这个绝言之境，为什么绝言呢？因为他这个境界太深太妙了，这语言是不能够叹的啊，叹不到的。就先把这个境界跟你说一说，就是取要言之，取要言之，料而言之，上来说的太多了，这么说那么说，说的蛮多的，魂叹数叹，叹的不得了，叹自知。世间有许多的法，什么道理？就是我这个不能。只能够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能说吗？你看一个老修行住山，有个通山道友去看他，看他嘛。这临走了，这个同参临走了，可能那个老同参呢，可能带点东西送给他的，这送给他的礼尚往来呀，我这住山什么都没有，他就说了这么几句话，说山中何说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一跃，是不堪持赠君，他也就是借这个岭上的白云来做譬喻的，他说我自己挣的这个东西能给人不能给人呢？能说不能说啊？不能说，所以他只有这个绝言之境啊。下边呢，福说成就的，指舍利弗，不须复说，指这开始就指了，指不能叹了，不能叹就指了，这个叹不行啊，叹是用嘴叹的，上来都是嘴说的，称扬赞叹啊，叹来叹去，唉声叹气，叹就不得了。哼了半天了，还是不说的，说不了，说不尽。说指舍利弗，这绝言叹，第一呢是绝言叹，指舍利弗，不许说，不要说了，止住了。底下呢，说以者何？ 夫所成就第一稀有难写之法，为夫愚夫乃定究竟，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啊，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是的，这个有位法师问呐，他说是这个为什么说啊，虽意所说为什么意趣难写，虽意所说即为观机而是教，但应机者不解，此意难解。这个好懂吗？佛随意所说，随顺众生的机宜说种种法。佛是随众生，这是化他全实，这是化他的意思啊，不是佛的本意啊。啊，不是佛的本意啊，啊啊，佛的人不是说的佛的本意。我跟你说个三皈依，我跟你说个五戒，这是随意所说吧？我就要说个三皈依，啊，我也不要出家，我就说个五戒就可以了，是不是？那你说个五戒，我就随意嘛，随顺你的机宜，我就跟你说个五戒啊，就跟你说个五戒就可以了，啊，我跟你说多了，你也不愿意，你也不接受，是不是？但是作为说教的本人，这个不是他的本意，他这个本意呢，就是愿一切众生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是他的本意。他说你这个机就是个五戒，这个机我真的跟你说五戒啊，不能说跟你说别的啊，说是意趣难，这不能解，这不能理解啊，不能理解就是不能理解这个说教的人的本意，他不理解。佛处世为一切众生说法，都是愿意一切众生成佛的，绝对不愿意一切众生说你要做个二乘啊，我做一个全乘菩萨，不愿意的，不是这样的，都愿意一切众生佛，那佛的本意。因为什么道理呢？说一切众生皆是无子啊，都是无子。应机者他不解啊，他怎么解的呢？他这个机就这么大个机嘛，他说不能够理解啊。你这个问的话呢，就是说随意所说为什么意趣难写，随意所说即为观机而社交，没错啊，观机社交的随意所说，一就是相依，随顺众生的机宜机缘而说的，那不是我自己想说的啊，是你要我跟你这样说的，不是我自己要想说的，我想说的叫你成佛这个都这个意思，基本上就这个我看这个没多大个道理的，好吧，上来讲经至此，向下文长，我再来做。